看夏日的烟火缓缓地坠落，但在你眼里是无情的落寞。你总说最懂得你的人是我，所以才让我比谁都还不知所措。在晴朗时许的梦散落在雨中沉默，失去了相爱的理由。越是懂你爱的越心痛，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。我不是一个傻瓜，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，不够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。越是懂你爱的越愧疚，少了勇气选择放开手，舍不得这个的相处，一瞬冲动就回到孤独。请原谅我太最懂你的我，闭上双眼的时候你是否依旧能够梦见一双背影不由得并肩走。我还记得你说过，说从今以后难关不算什么，如今笑容憔悴成失落。或许我们都忘了爱是要让人更快乐，这生活不是我们要的。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，有笑容最动人的时候，有拥抱掉下眼泪的时候，爱过了已经足够，别让回忆刻满伤口。自私像黑洞，只会把感动没收。的十字路口，多希望谁能告诉我，接下往哪里走？我也不想生活，想逃避，不愿意再看你难过，哪怕转身之后。心痛，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。我不是一个傻瓜，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，不够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。疲惫才看得清楚，请原谅我该最懂你的我。请原谅我曾最懂你的我。